可能。 冬季到台北来看雨，别在异乡哭泣。就当我从来不曾远离，如果相逢把话藏心底，没有人比我更懂你。天还是天，后雨还是雨，我的伞下不再有。 是我想的太多，还是你表现得太嫩？